报局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5，抗战胜利，但神州苦难未改，压迫依旧重重。目睹灾民哭嚎，百姓罹难，学生激愤，民怨沸腾，两个中国之命运，路在何方？重庆谈判历历在目，唇枪舌剑背后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隐秘？火急电报，字字千钧，兵戈相见之下，中国共产党可以坚定必胜的信心。档案特别奉献，大型纪录片《解放》第一集，风物长宜，放眼量，敬请关注。我们的故事是从一本长期以来在美国被刻意忽视，甚至一度险些被查封的名著说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蒋介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不到4年之后，当我写这些文字时，他已经逃离他的首都，他的妻子跑到美国来哀求美国官员帮他挽回颓势，也许到头来还要救他的命。而恰恰就是那些一度被人忽视的共产党游击队，已经拿下了东北与华北，毅然决然地渡过长江，攻占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大有横扫全中国之势。到底发生了什么？西方的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们罗列出蒋介石失败各种各样的原因，可没有找到真正的，即中国革命。 1949年，当美联社记者杰克贝尔登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可能想不到，这本长达288页的心血之作《肺腑之言》，在他的家乡美国，竟没有几个书店敢于摆上货架。也许是因为他记录了太多活生生真实的细节，也许是书中有关革命的成因揭示得太过明晰，从而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安，亦或是因为他说出了有关那个古老东方国度的崛起将会对未来产生的启发，中国即将震撼世界。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即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有两种前途，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另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一个老中国。 两个中国之命运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致的开幕词。在这篇庄严提出中国人民解放万岁的宣言中，他把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要采取的政治主张讲得明明白白。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就是为了这样的新中国，当抗战胜利的锣鼓终于在延安敲响时，毛泽东选择了南非之路。山城的第一天，毛泽东就失手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重庆桂园张治中公馆室内的陈设谈不上奢华，却也极其讲究，这让早已习惯了陕北如地貌一般粗犷生活的毛泽东感到生疏。这一趟很多同志都劝他三思慎重为要，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他必须来。 有关重庆谈判，人们已经说得太多太多，其中特别耐人寻味的也许就是推进时间之快超乎想象。从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打着和平民主的旗号向毛泽东发出第一封电报，进而接二连三催请，到8月24日，毛泽东回电，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确定周期只有10天，筹备过程几近于无，似乎双方都已期待许久，有备而来。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时任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在回忆录中披露，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多年，只有2件事令毛主席很难下决心。 一件，是否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而重庆谈判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另一件，发生在5年之后，是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竟能像决策抗美援朝那样令毛泽东反复权衡。重庆谈判究竟难在哪儿？ 难也许就难在真的会有谈判这回事吗？和平当然是中国人民的期盼，但当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率先传到重庆，全城继而全国沸腾的时候，正在此地采访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写下了这样的点评：欢庆胜利的同时，那沉浮的政府，那由来已久的苦难，那照旧的恐惧，全都依然存在。接下来的话，白修德说的并不好听，不好听到像一盆冰水兜头而下。战争是过去了，但中国还会有大流血和大斗争。 目睹着在一片群众的欢呼中，蒋介石乘坐的吉普车招摇过市，白修德的话实在是与这喜庆的气氛格格不入。但也许就像是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男孩的喊叫，他没有穿衣服啊一样，真话有时会很残忍，但现实更残酷。白修德的名字可能很多人会感觉陌生，但他发出的报道却一直为历史为中国所铭记。1942那一年河南大灾，人民大难。 人吃树皮，人吃土，野狗食人，人食人，这绝非只是天灾，更是人祸。从1937至1942年间，河南一直是出粮出兵守卫的大省，而既然是拉着抗战的大旗，则赋税的虎皮就被国民党地方各级政府做得越来越重。从被征钱到被征粮，善良淳朴的底层农民不仅献出了自己土地上能够收获的所有，甚至要到黑市上去买粮，才能完成官府和兵家齐齐砸下来的定额。大灾之下，土地颗粒无收，当年的赋税竟半厘未减，国民党政府和汤恩伯驻军的仓库里被塞得满满当当。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国民党军各路长官层层瞒骗、大爆空饷的恶行下，导致军队严重缺员的恶果。报员10000人的师，最多不过9000，也有7000的，也有5000的，最令人瞠目的，居然还有2000的。 不可能得以正常消化的钱粮都去了哪儿，自有人心知肚明。所以当离开郑州前夜，外国记者一行接受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款待的时候，白修德简直无法置信，这是一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可以摆出来的排场。宴席的菜品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炸春卷、大米饭、热馒头，此外还有两道汤、一堆馅饼，馅饼上撒满了白糖。这可把几百万死难灾民的尸骨摆上餐桌有什么不同？在报道中，白修德悲愤控诉，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也是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水旱黄汤，河南四荒，知道了以上种种，也许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句字字侵染人民血泪的歌谣。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白修德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可能会说明点什么。 With a group of Chinese nationalist guerrillas who were organizing resistance behind the Japanese lines, and by the time we arrived in a mountain village at night, the horses were completely worn out, and we were as tired and just as scaredAnd we asked the villagers to give us water and fodder for our horses. And I heard the young Chinese officer say, Woman Shibalu Jun. And I said to him, look, we're nationalists. And he said, shut up. If we tell them we're nationalists, they won't feed our horses or water them. 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中国的乡村，却一定要说自己是八路军，才有可能得到老百姓的帮助。这些通过民间广为传播的事实越发的令人们渴求真相。共产党及其军队是有什么魔力吗？天灾绝非河南独有，而就在同样受灾严重的情况下，面对涌入华北根据地的难民乡亲，共产党的各个边区政府动员起的是这样的号召。妥善安置住所，积极捐助冬衣，各级机关团体所有人员例行节约小米一斤，尽一切积极努力赈济受灾群众，救援苦难同胞。白纸黑字，历 在捧读这些发放到边区各处的赈济灾荒、救助难民的号召时，福尔曼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从冀鲁豫经陕甘宁再到金察冀，福尔曼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看到了太多与国统区迥然而异的景象。中国共产党并不会什么魔法，他们只是了解人民的需要，并尽一切可能去顺应这种需要。在延安，福尔曼抽过毛泽东种植的烟叶，吃过朱德收成的土豆，见证过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给老百姓带来的温饱自足，精兵简政，简租简信，一切卸下群众负担扶及广大民生的举措让他折服。而底层农民撒豆选举，依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政府的基层民主实践，更令他惊叹。所有这些鲜活而又蓬勃的真实都被福尔曼记述进了他的著作《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也叫《北行漫记》。在这本1946年出版、旋即引发巨大轰动的作品中，福尔曼最为迫不及待要和公众分享的是这样一段话：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予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而当时和福尔曼持完全相同观点的还大有人在。一份留存于美国国会的珍贵档案，一段首次曝光的国民党内部影像，以上种种又将揭示出怎样的历史真相？ 真的会有和谈这回事吗？ 是战争还是和平？真实还是虚伪？两个中国的命运最终何去何从？解放第一集继续讲述。出现在哈里森·福尔曼镜头中的就是这些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人，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第一批成员。 由于能听懂湖南话，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也就有了更多和毛泽东谈话的机会。而也正是在这三个月与这位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50多次交流中，谢伟思得出了他坚定的判断。他不仅结识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真正盟友，同时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观察组向美国国会和军方提交的报告非常多，谢伟思的16号报告是比较著名的一份。 通过使人民确信这是他们自己的战争，中共获得了切实的民众支持。基于这一背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国共两党无差别的援助将至少会使一支部队变得作战得力，那就是共产党。 谢伟思的报告完全可以代表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的整体意见，而这也正是我们之前所说与福尔曼相同的建议。只不过所有这些意见，所有被提到的这些中国人民的意愿，真的会得到重视吗？ 1945年4月，原本打算在延安旁听中国共产党七大的谢伟思被急召回国，6月即因涉嫌通共遭联邦调查局逮捕。不光是他，由于曾经穿着八路军服装拍摄过合影，美军延安观察组所有第一批成员全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调查乃至迫害。而具体负责对核心成员进行审查的正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重庆谈判中所谓的调停人赫尔利。停讲易共，遏制苏联，二战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冲突历险， 美国自有一番其对亚洲地缘政治以及国际话语强权的通盘运筹。美国非常清楚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弊端，他可以无数次的指摘其腐败无能，不得民心。但美国更明白，也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为自己马首是瞻，才能让美国在华攫取最大的利益。那么所谓中国的民心又有什么所谓呢？历史有时在对照中可以看得更清晰。中国电影资料馆独家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新闻影片，就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史称六全大会。中共七大是在国际歌中开场的，而国民党六全奏响的则是中国国民党党歌。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所做的政治报告开篇名义论联合政府，指出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而国民党六全上蒋介石所做的政治总报告方针也真是扼要简明，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在历史的对照中，我们再来回看蒋介石这三封催促毛泽东来重庆叙谈的电报。还是那个疑问，真的会有和谈这回事吗？至少从发起者蒋介石来说，他是没有准备的，他根本没有准备毛泽东真的会来，以至于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拿出十一条和谈条件的当天，蒋介石才召集幕僚开会讨论我们该讨论些什么。 此时他更多的是在忙于寻求美国的帮助，把自己的部队运到华南、华东、华北以及东北关外。而进入1945年以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越来越频繁，其规模甚至远远超过抗战。与此同时，50,000美军已经准备从华北沿海港口登陆中国，目的何在，不言自明。 在启程前往重庆之前，为了统一党内思想，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要砍头。洗脸一直改造，蒋介石左手拿刀，右手也拿刀，要杀人民。1945年8月13日，在为延安干部所做的报告中，毛泽东讲得非常明白，蒋介石内战方针已定，战与和两手准备当然都要做，但在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仍在以最大的努力和耐心反对内战，避免内战，并领导人民制止内战，促成和平。但事实证明，蒋介石拒绝洗脸，他简直连葫芦一把都不愿意。 尽管在提出的和谈条件中，中共代表团甚至舍弃了联合政府的说法，而改用参加政府，但蒋介石还是认为要求太多了。谈判最终在两个事项上无论如何达不成共识，军队缩编比例和解放区的政权地位，有关其中细节各种史料纷繁，